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นามบ่ผลชีสิกามบ่มีปัด ชื่อสิบวงสัมปัสสะเชียวหนังเรื่องจริงจริงมันแน่จริงให้จบมันจบมาแล้วกันมันเชื่อเขาละกันเงี้ยสั่งละกันคือของจริงละจะให้นั้นที่ก็ฟุ่มเฟือยเด็กก็หล่อดีจีนะคนนี้สิบพันเด็กต้องเจริญแต่ยัดสิ่งที่สิบวันนี้ก็ชื่อสิบวงจะเป็นต้องฟ้องปีนี้เสียงขอการก่อนละจะให้นั้นชื่ออย่างการให้ฟูให้ฟ้อง那么根据那些清本以下的这种根本上啊，就三八十相，上来把那句嘢就冇讲噶，继续讲条三八十相嘅经文，深深体达实相嘅道理。那么实相咧就系我哋嘅佛性，又系我哋呢个不生灭心，因为咧佢系无形无相嘅。係真真真實實，人人都有咁樣叫做實相。嗱，呢個實相嘅道理咧，從天台宗嚟講咧，就有四教合出藏通別圓。如果話諸法從呢個因而生，所謂諸行無相，是生滅法，生滅滅以直滅無相，無相就係空，空就不可得，咁就叫做實相，屬於呢個藏教嘅道理。如果話实相无相，冇呢个男女相，冇呢个自他相，冇呢个人我相，冇呢个彼此之间种种相。所谓一切相一切法，本体空寂，唔需要等到佢灭咗冇咗先至叫做空。一切法本体当下才系空。啊，如是个了解咧，属于通教嘅实相。咁啊，有时话实相系无相。冇呢个生死相，冇呢个涅槃相，冇呢个众生相，冇呢个佛相啊！所谓超于呢个空有，如果咁样讲，实际别教实相。如果话实相无相系无所不相，法法头头无非是实相，咁所以呢个圆教实相。谂就呢个四教实相虽然系浅深唔同。今日心白實相嘅屬於邊一種咧？由呢個圓教嘅實相，就係説明咧，我哋富羅羅尊者咧，佢係一本位嘅大菩薩嚟嘅，佢係深深了達呢個圓教實相嘅道理。嗱，咁如果從呢個四教嚟講咧，你雖然了解藏通別三教嘅實相咧，不明就係心白都係淺嘅啫。唯有了解到呢个圆教实相嘅道理，先至明白佢嘅心得实相。嗱，咁亦都可以讲话咧，我哋初初想了解实相嘅道理，初初修行，未曾究竟断呢个无明烦恼正法身，都属于呢个浅嘅，唔系深嘅。一定要修到走入破无明正法身，属于呢个大菩萨嘅境界。先至方可明白佢哋心达实相。嗱，咁啊，成相啊，书说悟空心达实相，累推到如是乃至尘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就未必可是得无所谓。你如是乃至到从上边书说悟空心达实相，我就推展到咧尘沙咁多个如来秘密嘅法门。嗱，尘沙我哋讲过。有一座佢就行河，有幾十里咁長嘅，幾十里咁闊嘅。但係佢啲沙咧又好幼細，有到好似啲面粉咁幼細嘅。咁啊，一粒沙代表一尊佛。咁我哋個行河嗰啲沙唔好話石條河幾廿里咁長咁闊，嗰啲沙都數唔掂咁多，就算用手揦一揸嘅啫，都冇話啲數到佢千人太細就細到啲面粉咁幼細。譬如呢個數目咧，多數佛經裏邊咧，每每講到呢個數目多嘅時候咧，都係用呢個恆河嚟做個比喻，亦都説明佛當時啊，喺奇門精舍講經度眾生，因為恆河距離呢個奇門精舍係冇幾遠， 對住啦，所以佛咧每每講經講到多數嘅時候咧，就喺住前邊，我就恆河作一個譬喻，你如來就係佛啦，亦都係十種通號之一，凡係成就佛嘅，都可以咁叫做係如來。因此我哋睇經嘅時候咧，應該係幫助我哋睇經嘅人。十種通號就係如來應該正遍接住嘅世尊佛，我哋睇到世尊，亦即是係佛。看到應供亦即是有佛，當然都有應供，都是小羅都是應供的，但大體上你看前頭經文是講佛的境界，這個應供都是講佛的了，正遍知也是佛，這些名號就是幫助我們這個學經看經的人呢深入去了解，就是如來行沙這麼多的佛秘密法門，凡成了佛呢他一定是正道这个三德秘藏，所谓波耶解脱发生正道这个三德秘藏的道理。三德秘藏呢，我就了得诸法本体是空故，就成就这个波耶德了。我们了解佛性里面具足一切法，就成为叫做解脱德。如果我就了解到自性之中不落空流，超越空流的，就属于这个中道的法身德了。那么三德秘密藏呢，因为这种道理佛呢不是常常讲，不是这么根性，不是属于上根理智的人呢，佛呢不随着表面开始讲出来的，因为他都讲出来他不懂他不明，那么讲出等于没有讲，所以佛呢冇必要嘅時候啊，係絕對唔將呢種道理咧講出來。咁因為唔係時時講呢種道理，就變咗係秘密，唔係常常講。所以呢個秘密咧就唔係話佛教咧有啲咩道理唔可以話俾人聽，千萬唔好咁樣解。佛教所有嗰啲經論咧，全部都係公開嘅，係人人都可以睇，好似呢次圖書館擺住咁多嘅經書咧。人人都可以睇嘅，只要你有興趣，人人都可以睇嘅。除咗一樣就係呢個律學戒律咧，就係唔准睇，唔係話唔准睇，就係出家人你受咗戒先可以睇，未曾受戒係絕對唔可以睇。咁啊，點解就唔可以睇？因為嗰條戒律咧，在先人未有嘅，發成道之後咧，因為有咗出家嘅弟子。咁呢個僧團咧，漸漸人多大咗啦，咁啊難免咧冇其中嘅所謂聽話唔好嘅人，因此咧每有一次問題發生，就定落一條界。咁啊，但係第一個人犯咧，又冇法律根據嘛，佢就冇罪嘅，幾重嘅法都好啦，佢第一次犯嗰個人咧就冇罪嘅，因為你冇法律根據嚟到。怎樣判他的罪，但是由這次之後有人投訴他說今天做出這樣事我不對，他說真的不對，不可以做了，那一次就立批他以後的人呢就不可以做，做了就結罪，你犯了什麼罪，輕還是重。那麼由這個戒律呢，每一條都有個起源，即有一個不守規矩的人，如果明白不得的人當然是很煩呢，如果不明白有些外道啊，他抱着一种呢破坏佛法的心态，他落到佛门研究佛法，变成一个体之后呢，他直接毁谤三宝，毁谤出家人，就罪过无量啊。所以我的佛学里面有个名词叫做拆住，拆就拆人，住就住宿，即是以这个拆人的心态啊，住在你这个三宝的寺庙里面，他不是学佛，他不是修行佛法，他就专门呢找你那些佛法的短处，直接就破坏三宝，破坏出家人的名誉，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这个戒律呢就不准一般人看的，除非你呢是真的受了戒了，当然你守规矩啦，他说他怎样守呢，看就学习咯，是怎样怎样是不可以做，就是开遮持犯都要清清楚楚，不可以乱来，例如不用怎樣出街，人夜晚不可以出街的，這條法令就有一位尊者， 印度人黑媽媽的嘛，一下升起叫咩名？我講你嘴邊噶啦，一係突然間呢啲意思嘅準備，隨前諗起就講嘅。呢位專者佢面黑地嘅，咁啊印度人咧就有啲黑種成分響度。咁有一晚咧佢出街，嗰晚咧就冇咩月亮，即係天上嘅月亮就唔幾夠，可能就係啦嚇，到月尾啦，已經個月亮幾乎冇咁滯噶啦。咁佢又面黑黑咁樣。去到呢個彎角，呢個轉彎，迎面而嚟有一個懷咗胎嘅婦女。突然間咧，因為未曾轉過彎角啊，街角未轉翻，大家睇唔到啊。咁一轉個彎角咧，嗰、那個懷咗胎嘅婦女睇到一個黑麻麻嘅，好似個鬼咁樣，一驚一嚇就落咗胎。呢件事俾佛知道啦，因此咧就戒律啦。出家人冇必要，除非係弘揚佛法。如果冇必要嘅話，晚上絕對唔准上街。嗱，咁啊，第一個人犯咧，佢就冇罪嘅，因為冇咁嘅法律嘛，你點樣判決佢啫？嗱，咁由呢一次以後，如果出街夜晚出街咧，就犯規矩嘅。咁由於啲法律係專門同呢個出家人而講嘅，你哋嗰啲未曾受戒、未曾出唔係出家人咧，未受出家戒。就是絕對不可以提議，理由就是說恐怕你呢不是出家，是以外道的心態，以這個賊人的心態住在你那裡，就是看到你的東西呢，出家就直接就破壞這個三寶，破壞出家的名譽，所以這個律狀呢原則上就不准這個在家人看的。那圖書館呢，這次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啊，圖書館好多地方咧就冇呢個律狀嘅，成套藏經佢呢個律狀都唔擺出嚟嘅，就算係擺出嚟，拆過一套一部都唔欠缺，佢就鎖住，唔隨便俾人睇嘅。出家人就奉旨睇，在家人咧就絕對唔准睇，理由就係咁樣，絕對就唔係話秘密。佛法裏邊咧一言一語，你一字一句啊，都係佛講。都是絕對公開，冇秘密可言。因為秘密講就係呢個三德秘密狀啊，呢種道理好深奧，唔係咁樣上根利智嘅人，你又同佢講，佢都莫名其所以啊。咁啊，既然咁咧，講咗就等於冇講，所以佛咧就唔隨隨便便啦，係講出嚟嘅。咁就叫做秘密，即係三德秘密狀。嗱，法門咧。就是依呢個三德經嘅法法嚟到修，可以得出解脱。例如我哋呢一部《楞嚴經》啊，開頭就話大佛頂如來密因啊，嚟講大佛頂咧就係呢個三德經密藏嘅道理嚟嘅。大就是、法身德，佛就覺也即係波野德，頂就是、無見頂上嘅妙用，所以呢個解脱德咁啊，即係達到個三德經藏啊。咁呢個就如來密因咧，點解就唔叫我哋眾生密因咧？唔叫阿王、阿陳密因咧，淨係叫佛嘅密因咧？就是、因為我哋普通嗰啲凡夫人、俗子啊，我哋普通嗰啲眾生咧，冇咁嘅善根，冇法子悟到呢種道理心，你同佢講，佢都未必明白。嗱，咁啊佛咧，佢能夠將來成佛，等到佢未成佛以前啊，佢有一定嘅善根。有一定的福德力，他能够了解这个三德秘密藏的中的道理，那么悟后而修他们真修，所以他就是如来的密因，就不叫做众生密因，那么将来成佛那么叫做佛，那么叫做如来密因呢，所谓如是的因就契如是的果，就是因该果海，如是这个不生灭的果呢，从这个不生灭悟到三谛里面修的，那就果就不是因了，那因与果的道理呢是很微细，所以称为他们如来密因了。所以这次说秘密的三谛和法门，就是依此这个三德秘密状，就起这个三观，破三烦恼，而得到正这个三德秘密状。所以這種呢，依之而修都是從這個法門合埋，就叫做秘密法門啦。他我於眾中就未妙開時，得無所謂， 咁啊，佛講啊，各位喺呢個大眾之中咧，點解從微妙開始咧？微就係微細，妙我想話不可思議，思就係心思，意就係口意論，即係講不可思議咧，就呢種道理咧係唔可以心思得到，亦唔係個嘴咧可以講得到，就不可思議啦。咁啊，今年就開始咧，就係話雖然在呢個無說之中。不是容易懂，富罗尊者呢用种种的方法可以讲出来，可以呢微细地解释给人家听，在无说时之中用种种的拳口方便，在这个语言之间呢将它的深入浅出，简单地讲出来，令到即使不明白的一类众生啊根性钝嘅，冇咁猛利嘅众生咧，佢听咗之后，佢都可以明白得清清楚楚，咁就叫做微妙开示啦。简单讲就系话咧，在不可说时之中，佢能够用种种嘅方法系说出来，令到众生听咗咧得到呢个好处，亦都可以讲咧，佢本来唔信嘅，佢听咗之后咧，令佢深信。他本来信的令他这个善根道心增长，他的道心善根增长呢继续生就可以开这个智慧花结成这个菩提果，所以他就微妙开始，因为他于无说之中能够说事出来，令到他听到的人呢得以明白无所抗拒，所以他就得无所谓，即是他所讲的道理呢无所不为，随时随地就是无说时中是说事出来，咁佢得到无所谓。个世尊之外有大辩才，呢、这个就解释点解佢能够于大众之中无可说事，佢可以说事出来得无所谓啫，就因为世尊就系佛啦。点解佢哋世尊呢？亦系十种通号之一。世就世出世间，包括六凡众生同埋出世嘅声闻个菩萨，合埋个九法界。九法界嘅众生里边咧，连埋佛就十法界咯。嗱，咁啊，十界里边咧，佛得系最尊，嚟九法界众生所尊重，嚟九法嘅众生所尊敬，所以咁啊，佢哋世尊就即系世间六凡出世间嘅三圣。加埋就九法界，而唔系佛咧就十法界，十法界里边以佛咧系为最尊。所谓在人系人中尊，在天为天中尊，在罗汉圆觉菩萨，佢为罗汉圆觉菩萨中系最尊，系为九法嘅众生所尊重，所以咁你叫做世尊啦，亦都系十种通号之一。我哋睇佛经啊，睇住世尊。知道就是佛应该世尊罗汉圆觉菩萨都没法子称为世尊，称为先一定成就佛，所以这个世尊两个字肯定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的，一定成了佛。世尊知我这个知呢就不是普通这个分别思量的知，就是佛呢有这个一切种子，世出世间一切的事事物物怎样的生起，怎样的转变，怎样的好处，佛都能够知道。这种这样的知道，这个波野妙智而知。我呢就指我富罗罗，这个别人就不知道，是世尊佛呢以这个波野智知道我富罗罗。什么意思？他有大辩才。辩才呢就即是说呢，你无论你问他任何一个问题，他都可以答覆你，绝对不会给你难到，能够辩论无碍，跟着他们有大辩才，是佛才知道我，既然有大辩才，我就可以呢于这个无说事的秘密法门之中呢，我就方便说事出来，令大众呢不明白中，是得以明白，完全呢就知道我有这个大辩才才能做得到。他说以音声论就教我发扬，这八个字呢我先解个音声，其实解这个论，将其次先解释，所以教我发扬。 嚟陰星，就是、個佛在世咧就冇經書嘅。去到邊個地方由最初咧30岁成道，至到80岁入滅，説法上50年，談經300年會啊，在在處中一個口嘅陰星咧説法嘅，用個嘴講話啦，咁啊對方聽到明白。當聞呢個音聲啊，就算聽唔明白，不過你唔夠咁嘅善根智慧啫，你就真係聽呢個音聲，聽唔明白啊嘛，明白唔係音聲嘛，所以呢個説法啲音聲，不過到份滅道之後啦，佛所講嘅道理太好啦，太過微妙啦，所以去世之後咧，佢啲弟子其中主要就加持尊者、柯南尊者咧。就將佛一生的研究啊，用呢個文字記錄落來，然後再去到任何一個國家，將佢翻譯為本地個國家的文字，所以每一個國家先至有佢咧個佛法嘅流通。好似我哋中國有一啲印度文啫，就算係外交官都未識得印度文、印度字、印度語言。咁所以咧，一定要嗰啲前輩過去嗰啲高僧大德啊，去印度讀書，然後咧學成啦，翻嚟中國翻譯，或者咧響有啲響印度嘅法師，佢為咗將呢個佛法流通咗我哋中國，咁啊帶咗嗰啲經書咧嚟到中國，由中國嗰啲法師啊識得印度文啊加以翻譯，咁就屬於呢個音聲研究。就翻譯為呢個文字，我只有呢個後世嘅人咧有呢個經書讀誦。因為咁嘅理由，所以我常常同大家講啊，你對嗰啲經書咧唔好亂掉啊，對啲經書咧唔好亂放，尤其是我哋從因為香港地方窄，唔同我哋叢林，叢林講邊樣法堂或者咁齋堂，佢有好多台就行行啲台，咁啊聽經嘅人咧。他每一部經可以擠張台嗰度咧，係4-4隻人坐喺度對住佢聽。但香港地方細，擺得椅就擺唔得台，所以大家就坐張椅裏邊咧，用個手捧住啲部經嚟到聽。嗱，咁由於一聽就成個幾兩個鐘頭啊，一捧住啲部經咧，我絕對唔反對話捧到手攰，呢個肯定嘅。當然有啲人都唔會手攰。但亦都有啲捧捧下啲手攰，嗱你如果你手攰，部機冇地方擺，冇台擺咧，你就起身擺到呢個台嘅地方休息下，先至再咧請翻嚟睇。就千萬唔好咧，起身咧就個屁股坐到嗰啲凳子攤攤嘅，將部機擠喺凳子上邊，咁認真啊對呢個佛經咧係唔恭敬，招來好大嘅罪過。點解咧？佛經。佛法所講的道理是能夠令我們了生脫死，是無上法門。我們如果不學佛，不聽經文法，是沒有法子可以知道怎樣修行了生脫死的。我們將來能夠知道怎樣修行了生脫死，完全是佛經指導我們，佛經開示我們，所以我們對於佛經一定要尊重所謂無上法寶啊。我哋三歸依裏邊，點解要歸依法呢？法咧係一種好似水咁樣，水能夠洗淨我哋呢個身體，令我哋呢個身體或者浪口，令我哋個身體個口啦嚇，都得以清潔啦。所以話法水咧，佛所講法好似水，我哋依法修行，可以洗淨我哋心中個煩惱。洗淨我哋心中嘅業障，令我哋嘅心裏邊冇咗呢個煩惱業障，即係清淨啦。我哋嘅心清淨先至可以定下嚟，因定法位啊，因位先至可以破煩惱、斷煩惱、了生死，而得到出世解脱。所以呢個音聲咧就好重要啊！佛講經就用音聲，咁你哋音輪咧？就是一個車輪，一間佛館的說法叫做車輪呢，車輪就有兩種功能，一種能夠壓碎，第二種能夠運載， 我就覺得陳明光落嚟嚇，大家都唔知嚇。陳明光落車，大家都坐過車噶啦，無論自己私家車又好，係坐小巴又坐巴士又好，咁啊肯定坐上各位個個都坐過啦，睇過多少次嘅啫。嗱，陳明光咪好多嗰啲貨櫃車，嗰啲係佢真係個好重啊，本身都好重。咁啊，加埋咧有成二十幾個輪有啲人，淨係車輪真係難，居然打孖啊有啲人。咁你話佢個貨櫃咁重，呢架車本身咁重，嗰啲輪又咁大個，有啲用打孖打傷咁樣計嘅。你話路上佢經過啊，所以嗰啲瓦礫啊，嗰啲細石仔咧，就肯定冇發展能夠頂得個順嘅。即係話只有俾呢個車輪經過咧，將佢壓碎。佢冇法子話啦嚇，呢啲貨櫃車咧壓嗰啲瓦片咧，都瓦片唔喐嘅。保存一環啫嘛，應該絕對冇可能嘅事，肯定壓碎佢。嗱，其次就運載之功啦。嗱，我哋喺邊個地方運到嗰啲貨？四方八面運喺呢個貨櫃碼頭。咁無論出發點就係邊一度，但係目的就貨櫃碼頭，等佢落船運去外國咧，去交貨做生意。咁啊，由佢個出發點去到呢個貨櫃碼頭，咁啊即係運載咯，送到個貨櫃碼頭。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依呢個佛法修行，頭先我哋講過，可以咧清除我哋心中嘅煩惱，消滅我哋心中嘅業障，呢啲煩惱業障好似嗰啲石仔、嗰啲瓦片咁樣。呢、这個車輪可以壓碎嗰啲瓦片、石仔，就譬如佛所講嘅教法咧，可以消散磨滅我哋心中嘅業障煩惱。此係其中一種理由。第二種咧，呢、这個輪、呢、这個車係有運載之功，由目出發點到個目的地，運到去目的地。就譬如我哋依法修行，能夠從呢個生死此外，渡過呢個煩惱業障嘅地方，而送到我哋咧去呢個清淨極樂世界。呢啲完全都係依照佛呢個音聲得意啊，嚟到達到咁樣嘅目的嘅。所以呢個輪咧就有呢個剪碎，有呢個運載之功能，加埋音聲輪咧。其實呢個輪咧，音有幾種講先，一種咧叫做三輪，三個身輪、口輪同埋呢個意輪。嗱咁啊，身輪就係結手印，好似物中結手印；我哋個口輪就係持物咒；我哋個身輪就係觀想。咁所謂三物加持，就身口字啊，三輪啊。嚟香港話教我發揚咧，就係話佛啊，用呢個音聲説法，咁啊教我富流羅點樣去運揚呢個佛法，因為我有大辯才，就係説法人中最為第一，所以佛咧就教我咧用呢個音聲論啊去發揚，呢、這個就在呢個波野會上，我哋佛教所謂一代時教有五時説教有花言。阿含方等波若法花涅槃，在五個時間裏面咧，在呢個波野會上啊，佛咧常常令佢呢個弟子為佢啲菩薩咧説呢個摩诃波野波羅蜜，好多包括我哋常知道嘅，好似西菩提啊、舍利弗啊、目犍連啊同埋加下呢個富羅羅、微多羅尼子啊。呢啲咁嘅大嘅阿罗汉咧，大弟子咧，佛在世嘅时候，常常命佢哋为呢个菩萨说呢个摩诃波若波罗蜜，因此就佛咧用呢个音声教我喺呢个波若会上为嗰啲菩萨说呢个摩诃波若波罗蜜，教我发扬个中咧呢个波若嘅道理，我发系啦。靠我呢佛前就坐佛轉嚟，咁啊既然佛咧知我有大辯才，而呢個音聲輪教我發揚呢個波耶嘅道理，咁啊我咧 就成佛的戚名啦，就有佛前的坐佛转轮啦。因为正式讲经说法就是佛啦，咁啊加佛咧，要我哋呢啲大弟子咧为诸菩萨说摩诃嘅波罗蜜，咁我哋奉佛名讲，即系坐佛宣扬，唔系我哋自己个主意，亦唔系我哋自己唔得呢种道理，系佛咧以音声轮教我哋发扬呢种道理，然后先将我喺佛前咧系坐佛宣扬。是为诸菩萨咧，说呢个摩诃嘅波罗蜜，咁佢哋坐佛转大法轮，嗱咁啊转就转动轮，头先所讲嘅道理一样。嗱呢个法轮如果唔转动咧，世界上嗰啲众生就苦恼啦。想听经文法就冇得听，咁啊听经文法听唔到，就即系唔知点样修行。不知道修行人怎样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超越掉得到出世解脱呢，咁因此转大法轮呢亦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出家的弟子都有责任，所谓以利生为事业，宏法事家无人，宏法就是转法轮。如果出家人不转法轮，唔讲经文化啦，就变咗失咗自己出家嘅身份啦。咁啊，加富罗罗尼多罗尼指咗佢系个出家弟子。咁啊，佛咧知道佢有大变咗，而呢个音声教佢发扬，所以佢喺佛前就坐佛转大法轮，说呢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要教诸菩萨咁说坐转轮。佢因师之后。成阿罗汉啦，咁啊转法轮说法咧，就佢哋狮子后，狮子咧，先哥都唔系好难见，一般个动物园都有，不过就唔系好多，即系呢啲狮子老虎咧，见见到好似俾人打得多、杀得多咧，好多时可能绝种噶啦，所以因此世界保护动物协会啦，对于嗰啲老虎啊、嗰啲狮子咧，大家尽得保护。唔准隨便射殺，萬一捉到一隻啦嚇，咁放喺動物園，真係當佢如珠如寶咁樣咧，嚟到養佢，嚟到都照顧佢。嗱咁啊，獅子應該咧好多人養動物，我都見過好多次，個頭都毛好鬆嘅。嗱嗰啲獅子嘅威猛，嗱咁啊，獅子一叫，吼即係叫啊，獅子叫一聲啦，喺山上啊。所以就走兽，而狮子就最威最猛，可以俗啲讲就系最恶噶啦。佢叫一声咧，所以有百兽啊、山兽其他嗰啲走兽咧，都要前中立即匿埋，唔敢出嚟嘅。狮子叫一声，跟住佛子讲啊，天上嗰啲雀仔听到都会跌落嚟。海里面嗰啲鱼啊，如果浮到近咗呢个水面好深嘅话，都听到叫声咧，嗰啲鱼都会惊到跳起嚟嘅。咁可见呢个狮子嘅力量啊，系好威猛代表。就譬如佛以一切种子说法度众生，能够破除众生业障烦恼。就好似个狮子咧叫一声一样，百兽都要前中力击，天上嘅鸟都要跌落嚟，海里边嘅鱼听到都会跳出呢个水面。你话狮子嘅力量啊几威猛啊？但譬如话有呢个威德，有呢个力量，凡有讲说，令到呢个听嘅人，只要依法修行，系肯定。断烦恼、消业障、了生死，得成出世解脱，所以佢哋狮子吼啦。但系为因咧，就因为狮子吼即系说法而成呢个阿罗汉。头先我哋讲过，说法我哋听到嘅人咧，就可以依法修行，得到出世成佛。嗱，咁啊，家下呢一位尊者，同前头嗰啲尊者唔同，前头嗰啲尊者 菩萨，即是说二十五圆通里面除了他前面一共有二十四圆通，大体上来讲呢都是自己怎样修行止观，或者修行界定位才可以得正圆通。但是加上这一位尊者呢，是因为说法施之开若而脱贫得成这个阿罗汉。世尊引我的说法的无相啊，但因为我有大辩才，因经论就教我法药，我诸佛前作佛主名，因此只有成阿罗汉脱生死烦恼。咁因此佛呢就印证我个世尊嘅印证，即系佛啦，我同我讲过啦。印就印证我就个富罗罗未多罗未止，佛一定印证我说法就无上啊！说法系最高，说法咧系最上，啊亦都说明富罗罗尊者咧，佢系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十大弟子中各有一第一。富罗罗咧就说法第一，在呢个《法华经》上里边讲啊，佢话汝等见是富罗罗，未多罗尼子否？我甚称其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亦于过去九十亿诸佛所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尚能护持助宣我法，于彼说法人中亦最第一，乃至将来圆结千佛。每一尊佛出世啊，就说法弟子之中咧，富罗亦都系最第一啊，所以就说法无上。既然佢系说法第一啊，说法系佢个本事，说法系佢一种个功能，冇人超得过佢。所以印世尊咧系印证我，就说法人中咧，我系最无上，系最第一，嗰个说法无上。咁啊，上就係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咁啊，向下就求佛問啦，五十八界誰為是通過佛問圓通，咁啊別人所證，我就不得而知啦。如果以我富羅羅彌多羅尼子我所證啦，佢話我嘅發音就學佛摩遠超越諸佛超第一，我嘅發音發入佛所講嘅發音即係音聲。佛用音声说法，在世的时候，咁由音声先嚟显出呢个佛法的道理，咁咧佢就发音。嗱，呢个发音咧，咁啊亦都有啦吓，所谓咧浅深唔同嘅。如果我哋话所谓诸行无常，一切法都系无常苦空，不净无我系因而所生，如是咁样领悟咧。就是属于这个生灭的四谛法音。那如果说因缘所生法是当体即空，不需要灭才是空，一切法本体是空寂，既然本体当体就空寂，所以无有彼此其他之分了。如此的了解呢，就是叫无生四谛的法音。那如果说因缘生法非空非有，知道呢个空有嘅边个就佛性啦。佛性不落于空有，而超于呢个空有。如果咁样了解嘅咧，就系属于啊呢个无量嘅四谛法音。如果话说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乃至一只矮仔啊咁细个。佢不過業障深重，感到呢個螞蟻咁細嘅身體，其實佢個佛性咧係一樣啊。所以大智度裏邊講啊，矮仔俾人先食佛，此事都未可預料啊。咁啊，證明矮仔都有佛性，包括其他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成佛究竟得到解脱所證嘅佛性？是绝对平等，是清净直灭，佛性广大如虚空，无障无碍啊！佛性本体系无生，亦复无灭。嗱，咁啊，如是去了解咧，就属于无作四谛嘅法音啊。 嗱，咁既然發音係有四帝法，咁啊加呢個所謂我以發音啦，何服諸魔啊？咁啊，當然咧，你又可以落嘅深啲，又可以落嘅淺啲。咁如果話淨係以呢個所謂生滅同埋無生兩種四帝咧，降服呢個界內嘅魔障，如果話以呢個無量無狀呢兩種四帝法音咧，可以斷界外嘅煩惱，當然位置就深啲啦，境界就高啲啦。咁啊，降服魔怨咧，嗱魔就有幾種嘅，印度話佢叫魔羅，中國話佢哋殺者。點解佢哋殺者咧？所有嗰啲魔障都可以妨礙我哋嘅道業，殺害我哋嘅法身慧命。所以呢個魔咧，佢哋魔羅，中國佢哋殺者就可以咧，去破壞我哋嘅道心，殺害我哋嘅法身慧命。嗱咁啊，魔咧通常有四種，即係佢哋煩惱魔，即係四地中嘅集制。呢、这個煩惱離開呢個貪嗔痴慢疑，我見嫉妒共高呢啲咁樣嘅煩惱，有咗呢啲煩惱，你一定咧做罪業，一做罪肯定係過呢個生死受苦，所以第二咧就叫做生死魔啦。咁呢個煩惱同埋呢個生死都令我哋啊，所謂唔可以表達。我哋呢個實相佛性理體係障住我哋，所以煩惱生死咧都係叫做係魔啦。嗱，第三種咧就叫做天魔，天魔咧從呢個欲界天有呢個波旬魔王，色界天有呢個摩斯首羅天王，咁佢哋都屬於咧係魔境界。佢就最唔中睇我哋啲人咧係出家。受戒學佛，因為咧，我哋每一個地方有人出家咧，就少一個魔子魔孫。咁我請問魔王啊，梗有好多魔子魔孫噶嘛？如果係多人出家，多人不解脱啊，嗰啲魔子魔孫咪少咗啦，佢就冇法子唔驚慌嘅。所以我哋同佢受戒嘅出家人，其中三壇大戒咧。就受呢個比丘戒響中間嘅施受三昧戒，其次就比丘戒之後受菩薩戒。嗱咁啊，三昧菩薩咧都冇緊張嘅冇嚴，咪有受呢個比丘戒咧就特別咧係嚴肅。可以講咧，每一個戒期受比丘戒之前啊，嗰啲印禮師傅都係同啲戒子講：你哋發生做佛事。如果有能力，咪自己一個人做咯。嗱，冇能力喎，當然一堂戒有幾百個戒弟，好似我受戒有六百戒弟戒兄弟，未必話個個來住。所謂師傅有錢俾佢嘅人，好多亦都咧，師傅本身都艱難，住個廟都艱難。當然送佢受戒咧，絕對唔係俾佢好多錢，即係好艱難。咁啊點咧？咪佢哋夾粉咯，大家戒兄弟。知道大家彼此都唔係好富有嘅，咁啊夾粉嚟做，或者放完口，又或者拜忏，或者咧共齋同大眾結緣，將大眾嘅福加俾自己。主要就係超度啊！每一個身格嘅自己本身咧，所謂縮生多生多世咧，各種嘅魔障業障，唔好再纏住佢，等佢好平平安安咧。爭呢個比丘難，同埋據說啊，如果我哋人世間無論邊一個國家、邊一個省、邊一個縣市、邊一條鄉村，有人出家就話到佢受戒啊，咁呢個地神佢就會唱出啦。咁有某國、某省、某縣、某市、某一個鄉村嘅人姓乜名乜？若佢發心出家登壇受比丘戒啊，將來就會人天增盛，惡道魔道就會減少啦，因為出家修行啦，有機會遠離呢個三界了生死嗰啲魔障，梗係冇咗呢個魔障。 鏡啊，由呢個地神演繹唱到呢個虛空神，亦都係點樣唱法？今有某一個國家、某一個省、某一個城市、某一個鄉村嘅人出家，將來亦都係人天增盛，惡道減少。於是由地神傳到呢個虛空神，虛空神一唱傳到呢個魔王，佢就驚啦。所以佢就想盡多少個辦法，要破壞呢個受比丘戒嘅身戒。所以有好多身戒咧，凡係出家，師傅都要佢拜佛，要佢發心做嘢，發心幫忙上住，服侍三寶。你做得好地，主要就係咧，如果你唔了解，以為呢個師傅都揾你佛。叫你做嘢，咁就大错特错，受害者系你自己，唔关师傅事。师傅教咗你，你唔做咧，系你自己嘅错处。因为你同常住做嘢，服侍菩萨，服侍三宝，打扫特点干干净净，嗰啲油灯点得清清楚楚，加上早晚拜佛啊，着三宝嘅力量，消你嘅业障。燒你個魔障啊！咁你將來佢受戒咧，就好似着呢個三寶嚟，再加上你供眾啊、啊拜忏啊、放手啊，超度你畜生嗰啲冤家債主父母，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咧，係踏上呢個比丘壇，受你個比丘戒啦。嗱，咁如果唔係咧，我亦都見過好多。我喺寶蓮寺咧，當過四次，三年一次。我多過四次，多過兩次四次，好似兩次陪陀，即係二師傅。以後我就唔單就冇去啦。我喺南華寺，即係本身係參觀堂，即係受戒嘅地方，亦做過一次人禮，就當五師傅，而親眼見過啊，好多好多嗰啲新戒咧，真係咧登比丘壇係好多障礙嘅。或者大病，或者总之好多问题发生，令到佢得唔可以登坛受具，要退席嘅，唔可以受到戒嘅。咁所以我哋凡人从古到今啊，唔系我凡人，凡系收徒弟咧，就是、要佢早晚要勤恳拜佛，自己忏悔忏悔。亦都要多为常住发心，为大众服务，咁啊，仗大众个福力，呢个仗呢个三宝嘅慈悲力啊，希望自己将来受戒嗰阵时咧，登比丘坛唔好发生问题，令自己成就现出呢个比丘出家相。所以呢一点咧，做师傅嘅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做初新界初出家嘅，亦都要明白做师傅个苦心系为自己好，千万唔好以为有个心咧系揾自己笨。我嚟出家我就做嘢啊，咁你就大错大错。虽然你个业障未消，大众个福力唔加俾你，三宝唔慈悲你啊，你登比丘坛你就大错特错，问题就多多啦。咁所以呢句话咧，降伏魔怨魔。就是殺者啦，冤就是冤家，所謂債主，乃至過去的六親眷屬都不會再來了。家父羅羅亦都來此地講啦，佢話我以呢個法音咧，可以克服呢個魔怨，嚟完成呢個説法各種嘅功能，因為以音聲説法，聽咗隔個人。例如我頭先講呢三道，都明白咗啦，知道出家點解要拜佛，點解要為常住服務，整日係為大眾做事，完全就為以啦，仗大眾個福，仗三寶個慈悲，先至可以消自己嘅業障，係咪？向下咧，我講木建年咧有啲咁樣嘅故事講俾聽噶啦，馬上就到噶啦。咁啊，仗大眾個福先可以自己咧。咁啊，嗰啲冤家債主減輕咧， 知道自己得到平平安安啦，係跟呢個比丘行，所以話我要發音啦，係學服呢個魔怨，就消滅諸漏，即係消除、消化、滅咗、滅盡咗嗰啲諸漏，漏就煩惱漏啊，就係、是、見思塵三無明。如果小乘講就叫見思煩惱，就見成魔羅漢咧，當然就消滅咗呢個見思煩惱漏。漏即係漏落，我就話個筲箕，使乜嘢先係流什麼咧？個筲箕係穿窿嘅，咁你漏曬啲水，我先就好炒菜啊嘛。唔係一放落佢咪嚼一聲，就變成冇曬啲火氣咯。筲箕就係漏水嘅，就係、是、我哋諗呢個三界見思煩惱啊，一日唔剔除，就喺呢個生死輪轉漏落呢個三界生死啦。咁如果正魔羅漢，將呢個三界見思煩惱斷盡，佢唔再來流落呢個三界受生死，佢就係三界中嘅聖人，獨來獨往啊，自由作主。咁就叫做咧冇咗呢個煩惱諸漏啦。因為消滅諸漏就我説法嘅音聲，既然降服一切嘅魔怨，我就消化滅盡咗。这个三大的见思烦恼漏就思维第一，我们以此得正不足是我的境界，是我认为最好的。他优波离即从在起整例佛足第二百佛言，我观我亲随佛欲成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成佛教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世行，圣业遮业，色界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亲引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圆通，我是执身。心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一切身啊身心一切通利，就思為第一。咁呢段經文咧，就係、是、屬於啊二十五圓通第十六種嘅圓通。咁啊，如果在呢個綠色方面嚟講咧，觀呢個綠色咧，屬於呢個新色啦，即係。眼耳鼻舌身，即是第五个色就是身色。嗱，讲只身就是身体，色就是分别。我哋每一个人呢、这个身色嘅分别咧，所谓冷暖杀滑。嗱，而家呢几日咧，咁就好热，大家都知噶啦。如果出到外边嘅中午，如果唔落雨，今日咧都几犀利噶啦，应该就好热。晚上啦好多人都可以冷氣瞓覺嘅。點解咧？因為感覺太熱啦嘛。不過做人，尤其我哋出家人，就唔可以隨便都打快赤嘅。就算一般世俗人，稍微有啲知識水準，都唔可以隨便打快赤嘅喎。咁點解佢唔除咧？就因為啦，佢熱，佢哋要除，加唔除嗰個禮貌上唔可以除嘅啫。唔係話佢真係唔怕熱，實際肯定係好熱，熱到要開冷氣，無論食飯又好，瞓覺都好，正因為覺得熱，就係、是、呢個身色嘅分別。我哋呢個身體呢個色咧，呢個分別咧，太熱就知道啦，佢就要剝衫都開冷氣。嗱咁，如果到到十一月、十二月，而北方嘅地方啊，已經落雪啦。當然好凍啦，着個衫固然多咗，盡量保暖。嗰陣晚上冚棉胎、冚羽絨被都唔掂嘅，就要開埋呢個暖爐。點解？就因為咁覺得咧係太凍啦，接受唔到，所以就暖爐都要開埋咯。就因為覺得啦，呢個身體分別到係太凍啦。嗱，如果我哋嗰啲皮膚潤滑嘅，或者年青嗰啲人咧，佢皮膚冇咁埋沙沙嘅，佢就覺得啊，我皮膚唔錯，幾靚啊，係滑滑正正嗰個。 如果到我到我家咁嘅年紀啦，就我都唔錯啦，我80歲啦，我啲皮膚都算係潮皮，都算係唔錯噶啦。好多咧咁真係潮皮噶啦，佢本身咦，都潮皮啫，潮皮梗係曬曬，我都唔係畫呢啲噶啦嘛。咁啊，點解佢會知道畫呢啲？點解知道係曬曬咧？就呢個身色分別，呢啲係眾生咧，呢個身色啊有咁樣嘅分別，冷暖殺滑好醜。因此咧就難免咧有所選擇，好嘅佢就多貪啲，唔好嘅佢就掉都掉唔切，都唔明白呢個身色咧就係、是、本體如來藏妙真如性隨色分別，因此就造罪業流落於呢個生死輪迴。咁其實呢一位尊者優波羅尊者嘅觀呢個身色，唔係從呢個身根生。亦唔係從呢個速塵生，亦唔係根塵和合而生咧，總名無生啊！無生就無滅，得生分別真智咧斷煩惱，得正圓通，所以就叫做咧係優波羅尊者就觀呢個身色。係優波羅就個佛咧坐下，因為大尊者嘅名，中國話咧就叫做近視，亦唔叫做上手。點解近視呢？佢就釋迦牟尼佛喺皇宮做太子嘅時候啊，佢係佛嘅身邊人，即係話服侍太子嘅，係太子嘅近身，咁就叫做近視啦。視就侍奉嘅視啊，即係近住太子，係照顧服侍太子嘅。嗱，點解佢係上首呢？因為十八弟子中，佢係慈戒第一，嗱，佢呢段文咧向下咧所講就講呢個持戒嘅，佢係持戒第一，嗱，佛法咧講呢個律座咪戒律咯，嗱，咁啊戒律咧當然都唔係人人可以守得好噶，有呢個開遮持法，有聖戒，有遮戒，一切一切咧你都要明白清楚。才就可以做人家嚟个模范啦，可以教化你啲弟子，要井井有条，唔可以有丝毫个违犯。嗱，我哋优波罗尊者咧，佢做得到啦，所以佢就为大众中个上首啊。因此叫就上首，一共有两个名，中国或者叫做近士，亦名叫做上首，即系优波罗尊者啦。嗱，我哋受戒啊，都要頂禮佢嘅喎。我哋夜晚參魔嗰陣時啦嚇，除咗頂禮戒和尚，仲要頂禮埋佢噶。佢係戒律第一嘅人啊，係做我哋嘅模範，係眾中嘅上首啊。所以我哋啲晚輩受戒嘅身戒咧，夜晚參魔拜佛咧，都要念佢呢個名噶。咁啊，可見佢真係咧明正言順。是持戒第一，堪為在座啊！即係當時咪座上咧諸大弟子嘅光榮，都係持戒第一啦。就即從在起，頂禮佛足第二百佛言，呢、這個經家最嚴，使戒就戒到好多次啦。佢我親隨佛就預成出家。咁啊，釋迦牟尼佛為太子嘅時候，大家都知佢係迦毗羅衛國係正範王嘅太子。如果佢唔出家咧，佢就肯定做皇帝，仲係做呢個轉輪聖王，唔係一個簡單嘅人，係一個好有福報、好有善根嘅人。咁佢一向咧生長呢個皇宮啊，就同呢個外邊咧好似接觸。咁啊，到過佢十八九歲嗰陣時咧，佢有一日心意來潮，佢去外邊行下。咁佢住喺呢個皇城裏邊啊嘛，因為皇城咧，凡係城都有東南西北四個城門嘅，我哋中國都有，好多地方都有城嘅，就肯定有東南西北四個門。咁佢最先去過嘅咧，就係、是、東南西呢三個城門。佢所見到咧就係、是、老病死，呢三個字就見呢三樣嘢，老病死。佢見到呢個老嘅，佢喺皇宮從來都未見過好老嘅人啊嘛， 见到佢啲老嘅咧，都话垂头耷脑，又弯腰又驼背，又白发苍苍，行又行唔稳，企又企唔住，佢都觉得咧好似几麻烦，所以佢咧谂下自己嘅好后生喎，会唔会老呢？又问下嗰啲随从，佢话呢个老人家咁唔系几健康自由，佢话我会唔会老就咁嘅日子噶？嗰啲随从讲：佢话太子啊，佢唔好话你啊，佢就算任何一个人，就算系权倾一时咁威嘅人物，佢呢个老年都在所难免啊！国家你仲后生。未曾到時候，佢就慢慢隨著呢個歲月一年年咁樣過咧，慢慢你都會老，老咧可能你同佢一樣，可能仲比佢深啊。咁啊，太子既有呢個心，咁大子出門咧，就見到一個病嘅人，嗱，佢病啦，咁即係生人痛苦噶啦，咁就叫天叫地啦，嗰時嗰啲醫藥就冇今日咁發達。咁當然咧，就啲痛症啊，真係痛到叫起叫苦連天啊！咁太子見到就問佢啲隨從：呢個咩人啊？點解叫苦連天啊？原來呢個就病人，因為我有種種嘅病，未曾醫得好，佢好痛苦，接受咗咪喊叫咯。咁太子話：咁我會唔會？佢會啊！佢任何人都會病，就睇個遲早，唔好話老年人可以病啊！就算后生细仔啊，后生女仔啊，健康唔好都会病啊。咁啊，太子都几有呢个心。到最后咧，出门见到一个死嘅人。嗱，咁印度死人咧就唔一定有棺材噶噃。嗱，我哋中国大体上咧，仲要话四块半板咧，就算冇钱啊，四块床板都要掟个棺材仔撞佢噶嘛，系话。只不过系有钱就靓啲嘅棺材，冇钱就四块床板嘅啫。咁但印度就冇呢啲咁嘅典，即係火葬嘅。火葬咧，佢就揾一塊板咧，將個死者咧放個板上邊，咁啊托咗個郊外咧，咁就火葬嘅啦。咁即係話睇到呢個死者啦，咁太子見到呢個死者，佢就問佢啲隨從：呢個係咩人啊？佢話：呢個就死人。咁明顯佢真係死咗啦，即係佢呢個人呢世人壽命咧，人生嘅路程走完，佢都唔會喐，唔會動啦。你再點樣冇佢喐佢叫佢提佢，佢都唔會睬你噶啦，唔會起身噶啦。咁太子話：我話你都會噶，睇佢遲早噶咋。個老人家會唔會死？就個後生仔女都會死噶。呢條路最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夠免啊！咁佢就記住呢個心。而去到呢個東南西三個門，就見到呢個老病死呢三件事。佢有個心事都記住，會回到皇宮咧，有啲唔高興，有啲唔快樂啦。知道人生呢個老病死嘅痛苦，佢過咗冇幾耐咧，佢諗下東南西就去過啦，但呢個北門就未去過喎。最後一個城門，嗰人咧佢哋從一傳去北門，一出咗北門冇幾遠啊，呢、這個天上嘅正居天嘅天人咧。又現一個老人，老比丘像，穿一件袈裟，揸住色杖，托住個杯，咁咪喺佢面前咧，慢慢咁樣行過。佢就見到時間，就問呢個人：佢喂，佢你係咩人啊？佢話我一個比丘。佢就話咩叫做比丘啊？比丘咧就係、是、出家嘅修道人。咁佢哋修啲咩道啊？佢我所修嘅咧，就係了脱呢個老病死痛苦嘅道。老病死佢啱正中佢嘅心意喎。佢因為經過去呢個東南西門咧，見到呢個老病死，佢就唔知點樣可以解除。咁翻呢個老比丘話咧，個我修行咧，出家嘅比丘修行咧，就係、是、想脱呢個老病死嘅痛苦。嗱，咁啊點樣去修呢？修啲咩法啊，先可以了脱呢个老病死嘅痛苦咧？佢正在想问呢个问题，但系呢个老比丘咧，将个色就响地下一动，就连人把天上飞天飞上天走咗啦。 就冇答覆佢呢個問題。咁佢就鬱鬱不歡就翻到個皇宮，亦都過咗好多日。咁有一晚咧，嗰啲天人啊，靜居天人就同佢講話，喺半夜講咗個太子啊。佢話：點解你貪戀呢個皇宮嘅生活享受？你忘記咗你當年宿生啊，曾經發個願成佛度眾生呢個願啊，你唔好忘記我。咁太子話：佢話我從來都冇忘記，佢因為我呢次咧見到呢個老病，老病死嗰啲痛苦咧，我都厭離，亦見到一個出家人咁灑脱修行。但我冇辦法，我回嚟之後，我請求我個父王准我出家，我父王唔單唔准啊，驚我出家，將我鎖住呢個東宮啊，重重兵圍住困住，固然我冇得走啦，仲每日啊派多好多嗰啲宮娥彩女來到我個東宮咧跳舞唱歌。你扰乱我，嗰事物上我就点可以出家？点可以咧满足我畜生自己嘅生几多世发嘅成佛度众生嘅愿咧？咁呢个天人就讲，佢话冇问题。佢最紧要你系有志出家，啊，我今晚可以帮你。太子明白啦，佢哋即刻咧叫呢、這个就今日呢个优波嚟。當時咁樣佢哋車呢，以為佢哋優波嚟，就攞佢騎嗰只馬，佢就劍擊呢個馬咁樣，佢就劍擊攞騎呢只馬嚟咧，咁佢馬上咧自己騎上去，咁呢個優波嚟咧亦都咧坐喺佢背後，咁啊當時有四大天王啊，即係東方慈國、南方增長、西方拱木。就北方啊，多民嗰四大天王，五四个天王，四个人咧，即系话，一只马就四只脚咁啊。咁四大天王咧，一个捉一只手脚，咁啊将佢用神通啊，做四天王有神通啊嘛。咁啊凌空将只马咧托住，咁啊超越呢个北门，就离开呢个王城，就去到大概咧超过一百里。去到一個地方咧，佢就行靜林，即係好清閒、好寂靜嘅樹林，就將佢放低。嗱，咁呢件事咧，呢、這個優波尼尊者咧，同佢一齊出城嘅喎，同一隻馬嘅喎，所以佢就呢件事咧，佢親歷，亦都親自見到，所以呢處就係話咧，我親隨佛如成出家就咁啦，如成。嗱，咁啊出家咧，佢去到呢個行靜林嘅地方咧，佢停下嚟啦。四天王咧，將佢只馬停下嚟，佢就攞個身上所配嘅一把寶劍啊，就自己落髮，所謂剃除鬚髮。佢剃除鬚髮之後咧，就叫呢個優波嚟，將佢身上嗰啲寶貝啊、寶劍啊、嗰啲名貴嘅衣服啊。原裝咁咧，就叫咗我哋送翻俾佢個父王，即係淨化王，叫佢唔好心。嗱，我決定咧出家啦，我過自己嘅生活，叫佢哋唔使憂心。咁呢個優波尼咧就將呢啲太子所用嘅名貴嘅寶物啦，就親帶翻俾淨化王，將呢件事咧報告淨化王。淨化王咧當然好掛心佢啦，誒當時派咗五個人。即係我哋從前所講嘅嬌陳如、十力加設、摩南馬勝小賢呢五個人，同埋優波尼即係車力嘅，一共六個人就去呢個行靜林嘅地方，就願太子回宮。咁太子話：我唔回宮㗎啦，若果我唔成佛，我唔會回皇宮啊！咁呢六個人咧見到都太子咁堅決，嗱咁啊太子嘅身份。上且出家，我哋嘅身份就冇得比，太子比冇得比噶啦。咁佢亦都留低，亦都唔翻去皇宫福陵啦。佢哋都留低陪太子修行，亦都出埋家。咁但出家之後咧，所以呢次就話我親隨佛遇成，跟住都出家啦。 諗出個家之後咧，佢已經生活咗嘛。咁啊，生活咁啊點咧？嗰陣時就冇呢啲菩薩供養，喺個山上邊行直流，人都好少到嘅。咁呢個靜居啲嘅天人咧，就每日啊都送啲麻，送啲麥。麻咧就嗰啲芝麻嗰啲麻，麥咧就我哋做麵粉嗰啲麥啊。每日都送俾佢食，即係佢每日都食一餐麻，就食一餐麥。咁當然咧，其他嗰五個人咧，即係焦陳如、陳家涉、馬勝、摩南、馬勝先呢五個人咧，雖然佢唔係太子咁嘅身份，但佢亦都咧嚇同太子個父母咧親戚嚟嘅，有關係嘅。咁啊，亦都係咧豪華享受慣嘅。咁就一日食一餐埋一餐麥咧，佢哋接受唔到，所以慢慢咧。走下走下，後面五個人都走曬啦。去龍野院咧，都我哋從前講過噶啦。咁啊，剩翻啲佢優波嚟陪住佢，咁就響呢個雪檀鳳林裏邊咧，係修行。嗱，咁啊，因此嗰啲説就係講啊，佢話我親隨佛子出嚟，親見親觀如來嘅六年勤苦，佢有六年咁長時間啦，就響呢、這個。瘸遮山咁啊，修呢个苦行系佢陪住佢，所以话咧亲观如来系六年勤苦啦。咁边个呢个六年苦行就要成佛嘅啦嘛，就嚟咁啊！太子谂下，喺我六年嚟都一埋一物，饿到身咧皮包骨，身体又邋遢。所以佢去呢個離年河咧，沖一盆乾淨嘅涼，就接受呢、這個離年河左近咧有個木牛女叫做蘭陀木牛女，用嗰啲牛奶煲粥俾佢食，收啲魚味啊，魚入牛奶，有啲牛奶煲粥，煲到無味爛爛成為粥，咁啊供養佢，佢食咗咧，身體亦都強壯啦。咁啊，強壯就要成佛啦喎！嗱，咁啊，成佛咧就當然咧有好多魔障啊。頭先我講過啦，我哋出家受戒好多魔障噶，你就發生多快啲佛，多念啲佛啦，唔係開玩笑噶嚇。嗱咁樣咧，佢就成佛要降魔障咯，因為佢將要成佛。咁啊，呢個波旬魔王咧有神通。佢嗰日喺個屋企皇宮，喺個魔宮裏面咧，成個人周身唔舒服，乜嘢事咧？佢一觀察，原來呢個現菩提啊，呢、這個世界上咧有呢個釋迦太子，佢六年苦行，將你圓滿成佛，所以成佛咧度化好多眾生啊，佢咪少咗好多魔子魔孫咧，所以佢就唔放過，就派咗四個魔女。可以講都係天之國色嘅，去到太子修行嘅地方，用盡女人所有嘅媚態嚟到擾亂太子個朝廷，又唱歌又跳舞，但係太子都不為所動，不第二日仲以佢嗰種咁嘅神靈咧，令到呢四個魔女咧滿頭烏黑頭髮，一變成一股老頭，白髮蒼蒼。咁呢啲四個魔女啦、哇！一個美麗嘅靚女，頭髮黑白，變成一個白髮蒼蒼嘅老婆婆，加上再觀察自己，所以講上流不正啊，全個身體由頭到腳板底冇得清淨嘅乾淨，所以令到呢四個魔女咧，對於自己呢個身體啊咁不正啊，作呕，咁就走咗翻去個魔王嘅地方啦。咁魔王冇法子咯，就第二步咧，佢就亲自啊带领走啊八十亿啊嗰啲魔兵魔将，个个样都唔同啊，都系会吹须碌眼嘅，都系凶残恶煞嘅样，咁去攻打，想话破坏咧太子呢个道心，但系亦都俾呢个太子啦吓，咁啊将佢哋咧降服咗。咁因此呢次就係話咧， 佢親見如來就降服諸魔。嗱，咁啊，降服咗諸魔之後啦，咁啊成佛咯喎。嗱，咁啊成佛咧，又係之前即係魔障之後啊，仲有好多人妒忌。咁啊，最妒忌咧就係佛，因為佛成道之後咧，就好多人就皈依，好多人供養佛。當時印度好多外道，家下都係好多好多外道，難免唔妒忌，就用盡辦法嚟破壞佛。其中咧有一位叫做新入長者，係收外道嘅。咁佢哋知道佛出嚟成佛咧，佢哋用一部嚟有毒嘅法，佢叫佛成想毒死佛。佛知道，但係佢作伴，佢話我已經成佛，佢心中冇毒啊。就唔怕食你個毒飯，所以佢住咗食咗乜事都冇，因為佢本身冇毒，所以佢就唔食呢個毒飯。嗱咁跟住就提婆達多尊者用啲酒啊，要灌醉一隻象，嗱象就好大嘅大笨象啊嘛，佢飲醉咗酒咧就冇正直嘅，到處亂作就亂碰啊，咁啊將佢放到咧近住佛嘅左近。就希望個大象咧係撞死佛，嗰時佛睇到佢來咧，就伸出個手五個手指咧，每個手指有隻獅子喺度，都係伏低等佢嚟你嚟啦，等於話咧唔怕你嚟，五個獅子五個手指五個獅子伏喺度，準備反擊，令到呢個象嗰啲飲醉酒個象咧，亦都唔敢用唔敢動。其次就三加斯波，我就向下講到三加斯波本來都係外道，咁啊亦都想害佛，亦都俾佛咧降服咗，最後仲跟佛出家添，所以話降服魔怨就制諸外道啦。呢啲經文唔使解，就咁講個古仔就超咗文噶啦。嗱，如果認真嚟講咧，降服諸魔就係出在呢個《花嚴經》最多講嘅。制诸外道咧，就出在呢个《言如因缘经》里边所讲最多。嗱，咁啊，解脱世间就是、贪欲诸漏，解脱即系解除世间咧，就我哋呢个人世间嘅贪欲诸漏咧，就是、太子骑马御城出家，去到呢个闲静林出家啦，已经系离开皇宫呢个豪华嘅生活。已經離開咗呢個人世間咧，咁所以五欲個生活噶啦，所以咁就叫做咧解脱世間嘅貪欲。嗱，諸漏咧就係、是、後來佛啦，即係太子沙華成佛，咁啊斷除呢個見思塵沙無明三煩惱，所以亦都咧係解除咗呢個出世間嘅諸漏，所以個貪欲諸漏亦都解除。咁啊。周波尼尊者既然佢亲眼亲自随佛御城出家，一亲眼见到佛有六年苦行，一亲眼见到佛咧学佛诸魔制诸外道而得到成佛道，咁一切入佛啊，由做太子一路修行，佢亲眼见到嘅，有份同埋一齐嘅，所以佢哋仰慕佛嘅道德啊，呢啲就随佛出家。嗱，咁出家，我哋就要受戒咯，咁要學戒啦。嗱，咁因此呢處就係話咧，成佛教戒，即係成蒙佛咧，在我出家之後，咁啊教我咧係修戒，教我就持戒。嗱，持戒戒就好多嘅，就講個比丘戒咧，有250條，就包括四。波罗尼有13條，佢哋僧伽婆斯沙有2條，叫做不定，就有30條，就叫做离萨期，有90條就叫做波野提，有4條叫做波罗提提舍利，同埋呢个八众行一共有250條，好多戒噶。因為有好多條戒，咁啊佛咧就出家之後咧都教佢， 叫他要持戒。那持戒之外啊，仲如是乃至呢个三千威仪。嗱，威就是有威可畏，一睇到你就惊嘅，唔使闹你噶。嗱，我戒和尚就虚云老和尚，真系全个佛教都唔知噶啦。佢话我哋中国系禅宗嘅泰斗，佢出咗名，参禅开悟嘅。咁啊，佢咧好威仪噶，佢唔会随便望你一眼嘅。他亦都不会话你，亦都就算你做错咧，佢都唔会惊嘅。佢只要咧吓行过你身边望一望啫，你就惊咗佢噶啦。因为有威啦，所以有威就可畏啊。仪咧就是、有仪就可鬼犯，即系佢有一个仪态，可以令我哋啦跟佢学习，佢做我哋嘅榜样。嗱，咁呢个威同呢个戒就两样嘅，戒就唔系威仪。威仪就不是戒，不过威仪呢就可以属于这个戒摆下的一部分，亦都与这个戒呢很有关系。我们威仪齐整，动止安详，当然你的戒都持得好，如果你的威仪都不好，你的戒又从何而得呢？从何表现你是持戒呢？所以很有关系。我哋古德有几句话，佢话举佛音声，就万水流；诵经行道，就雁行游；合掌当空，就如捧水；立身顶上，就似安游；瞻前顾后，瞻前顾后就轻而步。左右回观就半展目，威仪动静常如此，就不愧出家。一长意思即系话我唔记得呢、這个啊，即系第一句就话念佛，我哋一句一句万水音，一句一句千音念出嚟。第二句咧，诵经行道啊，我哋都上殿过堂。一千几百出家人排班一出一入，好威严，好齐整噶，绝对唔会错乱嘅。好似咪好似天上嗰啲飞雁啊，一排咁样，几百只一排咁样咧吓，一排一排一行咧，唔会有半只错乱嘅，好齐整嘅。所以咪诵经行道，雁行游啊。佢合掌当空就如捧水，我哋合掌嘅事咧，你都唔好睇合掌啊。咩为标准呢？又唔可以太高，又唔可以太低。我哋合到当空咧，嗰只眼垂落去睇到呢个尾嘅第二指咧，就叫做标准啦。所以合掌当空咧，好似捧住一盆水咁样。个合掌当空就如捧水啊。个立身顶上嘅似安游，我哋企喺度，我哋腰要正直，亦都唔需要装空作势顶住个胸膛，唔需要装腰作势噶，亦都唔可以歪曲个腰。企得直接好似蚊，好似个头顶上咧，顶住一盆油。如果你盆油顶个头顶一弯，啲咪倒泻啦。你系企得正正正正，一咁手托住佢咧，应该就唔会泻。一个立身，我哋企喺度咧，好似就俾人托油。佢瞻前顾后就轻而步啊！我哋行路嗰阵时咧，无论睇前睇后，唔可以。踢踏踏喺个地下，就系嚓嚓声，要慢慢咁一行。佢左右回视就半展目，我哋睇左睇右，唔可以碌大眼去睇啊！要半展目，即系半开眼，唔可以成碌大眼去睇嘢。个威仪动静常如此啊！呢啲威仪咧，我哋一举手一投足一动一静咧，常常头先呢六句话咁样讲咧，佢话不愧。出家作比丘啊，咁先至唔会惭愧你自己咧。出家一场，做一个出家人，所以呢个威仪咧系好重要啊。嗱，仲有一个佢哋四威仪，就系、是、行住坐卧咧，就是、四威仪。点样威仪翻得噶啦？佢有手计嘅，行就如松，松即系松树个山，读松即 即係從船，即係行如，我哋講到話呢個行如風，行如風，住就如從，從船嘅從，坐就如鐘，我哋呢啲咁嘅鐘啊，和即係運動即係發功。點解行如風咧？我哋船旁跑香咧，所以我哋喺長生嘅長度就好長嘅。點解咧？就咁一擺下擺下，所以我哋做大嗰啲所謂嗰啲皇后啊，之後嗰件袍出嚟咧，個手捉佢個水袖揈下揈下咧，都係同我哋啲衫差唔多，跟住咁傳咗落嚟嘅。我哋袖長就係咧有一句話叫做：我有冇調練呢？因為日子太耐啦嚇，好似話。左手的七分，右手的三分，即右手搖擺地搖三分，左手搖擺地搖七分，咁佢有個做長長咁樣搖下搖下咁咧，本身咧有陣風嘅，所以我哋話咧行就好似個風咁樣，一直喺船旁跑香咧就可以啊都見到噶啦，住個船旁就知噶啦，所以行如風，個住就如蟲啊，我想話讀松，我哋讀蟲樹嘅蟲，住即係企喺度。我哋企喺度嘢不直，好似棵松樹咁直不甩嘅，唔會話左歪右拐嘅。我哋個威字企喺度都係一樣啊，唔可以彎腰，唔可以耷低個頭，又唔可以故意頂呢個胸膛，唔可以裝模作勢，係自然咁樣企得不直。個坐就如鐘啊，嗱呢啲中間就冇呢個左嘅。舊時最初嗰啲古老鐘有個左嘅，左手仲要打作闊嘅，咁呢個鐘就放喺上邊，所以加呢種款式就唔輕噶啦。去嗰啲古董嘅地方，等等，我有去西班牙旅行，去歐洲啊。西班牙有個宮殿咧，係搜羅世界上最初嗰啲鐘啊，有成過千種唔同嘅。咁啊，個裏邊啊嚇，仲係行嗰度上緊鏈嗰度行足緊嘅喎。咁就不停停停多方打鐘，呢、這個停停響，然後嗰個又響啊！因為佢太多啦，輪流嚟嘈嘅。咁啊，好多嗰啲鐘咧，就係咧下邊有個腳嘅，好似我哋打坐嘅兩個腳咁打開咁嘅。咁呢個鐘，呢、這個鐘就喺呢個上邊，下邊咧就闊嘅，有個座嘅。咁我哋打坐坐喺度啊，係咪同佢一樣咧？相信大家明白我呢個意思啦。所以坐就好似個鐘咁樣，習慣就唔黑眼瞓嘅喎。嗰時候就一鐘啦嚇，打響板噶，要跪香添啊，搞得唔好啊！咁啊，和都地如弓啊，弓就我哋射箭嗰啲弓啊，咪歪歪地嘅，就我哋瞓覺咧，我哋右協而和，唔可以變樣噶，叫做吉祥和。我哋打右打吉，咁啊個手咧咁啊浸住呢個耳仔，我哋腳咧稍微屈一屈，即係彎上啲，我哋呢個左手咧就變到膝頭哥。咪好似個弓嘅射箭嗰啲弓咁嘅樣子啦。嗱，咁呢四種咧，就每一個出家人啊都要學嘅。所以行住坐卧，佢叫做四威儀，呢個就唔係家，呢個就屬呢個威儀。嗱，咁家話三千威儀咧，就有三千，就呢個比丘戒之後啊，就受呢個菩薩戒。那菩薩戒叫做三罪正戒啊，有呢個善法戒，有呢個律儀戒，有呢個圓益眾生嘅友情戒。嗱，咁啊，三罪正戒裏邊咧，每一條戒有一千，咁學埋咪三罪戒就是、三千啦，咁啊叫做三千威儀啊。嗱，咁點解就八萬世行咧？世就未世。行呢微細的行有八萬咁多，點樣數法呢？就是通常講身口七支，個身就唔好做呢個殺盜淫，我哋個口唔好講呢個妄語、耳語、惡口兩舌，咁合埋咪七樣啦。我哋呢個七個身口七支呢個善法咧，就配呢個三支。咁啊，身有三，呢個身有三支。口唔系身嘅，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咧，每一条字有三千啊！咁啊，再加上呢个口四种，唔妄语、唔语、唔妄想、 每样有三千，咁啊七新口七支嘅膳饭咧，配呢个三千，咁啊三千咪二万一咯。嗱，咁啊二万一咧，再配呢个贪嗔痴等分烦恼，贪有二万一，嗔痴等分都有二万一，合埋就有八万四。咁家咧就存呢个大数，就略咗呢个四千嘅零数，保存呢个八万嘅大数，所以咁就叫做八万世行，八万未世嘅行。嗱，咁啊可见从呢啲咁嚟讲啦，出家唔系容易啊！好多人话点话乜事我出家，好多人话出家就避世啦，或者情场失意啦，或者生意失败啦。其实啲通通都系啫，世俗人唔懂佛法。嗱，例如我十六岁出家啦，日本人打香港嗰阵时我出家嘅，我喺香港嗰阵时啊，日本人打香港。咁你话嗰阵时个年代，即系五六十年代啊，十六岁嘅后生仔，就算老豆有生意都唔会交俾佢做啦，啱唔啱？你哋明白啦嘛？如果老豆真系有大生意嘅，会唔会交俾只十六仔、十六岁个小朋友去做啊？嗱，咁啊，舊時呢個界限就好深嚴嘅，唔同今日咧，仲有幼稚園都拍拖啊，拖手仔啊。舊時冇呢啲，冇呢啲歌仔唱嘅喎。嗱，加幼稚園咧，為咗每佢就大家唱下歌跳下舞，無論男仔女仔咧，都跳埋一齊拖住個手仔嘅。舊時冇噶，十六歲仔就雖然十六歲咁大啦，從來冇呢啲咁嘅問題噶。即係話咧，我哋出家嘅年代。唔係淨係我，好多仲比我細出家都有十幾八歲嘅。你話在呢啲咁嘅年紀之下，會唔會因為做生意失敗而出家？會唔會因為情場失意而出家？肯定就唔會。最多就係話咧，講句好聽啲咧，就是、你有善根咁就出家，係嘛？咁但係呢個好緊係環境嘅關係而出家。嗱，咁啊出家咧？能够受咗堂格做咗几十年的出家人，这个是他有他的时间，不是这么容易啊。所以这个所谓戒和这个威严这个世行的确呢，不是这么容易受啊，不是这么容易做得到啊。如果你做不到呢，就的确是很多问题的。所以现在三千威严八万世行，就圣业遮严，圣呢就是自性具足的，即等于这个人道杀亡，不管你受了戒或者没有受戒都不可以做，这些是罪过来的。你不做就得到福，如果你做就有罪过。你受戒固然我就算没有受戒是一个普通人都不可以做这事。所以就这样，他们圣言遮呢，就是制这个办法呢，就是告诉你们佛呢就保助这个戒不要犯，所以这个遮止有些呢，包括不要饮酒啦，不要吃烟鸡啦，不要坐地啦，不要非时食啦，这个属于呢遮遮这个遮住，不要做这些事。嗱，飲酒好多人咧，我都講過唔明，或者有新嚟嘅人未聽過。其實酒咧就唔係殺生害命，係純粹啲五谷花果去釀製而成。但因為咧佢有呢個酒精，飲得多會亂性啊，可以發生好多後果，嚴重嘅問題。我哋學佛嘅人求呢個頭腦清醒，增智慧。都尚且來不及了，怎可以飲酒亂性呢？所以佛就不想是遮止，即是禁制。吃煙仔其實都沒有這條戒的，那戒就可以吃得不得，因為呢就沒有威儀，因為一個出家人擔酒意有沒有看，因此呢就遮遮的停止，你們不要搞了、其實這些就不屬於這個性戒，就是你在某種情況之下酒不可以飲，煙仔不可以吃，因為失威儀啊。這叫做遮掩，這個遮掩呢你不做就沒事了，你做才有問題，不做呢可以真的修福增智慧。這個聖言呢，就不管你 有受咗五戒，之後冇受咗五戒，有受出家戒，冇受出家戒。你除非就唔做就係修福，一做就係犯戒。你冇受戒都係唔做得，咁就叫做聖嚴。嗱，咁啊講到呢處咧，聖嚴即係色界清淨咧，亦多個道理。咁啊，聽馬先至講啦。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知一報身，心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